就别伪装，迷失了也别彷徨，不管未来怎样，你都要保持坚强。 爱

从前

欢欣总短暂，未再返，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。曾遇上几多

春风里，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 改不掉依赖深夜的习惯，阻挡不了滥用你给我的自由，在我无狂的寂里渲染了整片黎黑手中的烟，一阵阵又一阵阵，是我折叠好的心情，又再一次一件件被你翻起。

是神流，一天一天缠聚过一生。

时间的过错，我们只能错过。我有多么想念，你有多遥远，都知道结局是不能抗拒的错，停留在这一刻，不想逃脱。是时间的过错，让我们只能错过。我不想离你多遥远，早知道是苦果，这一刻也不想逃脱。也许这字眼太刺眼，两个世界之后，之后今生缘浅。 心被随你而飞，潮了又湿的泪与谁？ 走在你的身旁，绝别